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2集，红桃王后一紧张，把脸向一边扭去，以身体行动表明自己绝对不爱吃糖。唐默沉思片刻，将这颗糖直接放到红桃王后的眼前。暴力萝莉吞了口口水，粗着嗓子说： 干什么？ 唐默诚恳地说：尊敬的红桃王后，我这颗糖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我是从兔子先生那里得到这颗糖的，他似乎和您有联系，您可以帮我处理一下他吗？红桃王后一愣。 兔子？ 他想了一下。 是那只老是在我的宝石城堡附近徘徊的小兔子？ 唐默点点头。红桃王后心中一喜，表面却很不耐烦。 好吧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诚心地求助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帮一下你好了。 说着，红桃王后唰的一下拿走了唐默掌心里的金色糖果。他动作迅速，以唐默的动态视力竟然没有捕捉到他的动作。唐默和傅文朵警惕地互视一眼，不敢轻视这个看似矮小的瘦弱小姑娘。格雷亚站在一旁，看到红桃王后收下唐默的金色糖果，目光动了动，慢慢地勾起唇角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这幅玩家和黑塔 BOSS 和谐共处的场景，握着短杖轻轻地敲击地面。听到哒哒的声音，众人全部转头看向他。格雷亚说：拿了他的糖，所以你是打算帮他了，臭小孩？红桃王后理直气壮地说： 谁要帮他？谁想要那颗糖了？我只是很讨厌你而已，臭小偷，居然敢把我的宝石月亮花卖给香蕉酒馆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叫红桃王后。 话音落下，红桃王后舔了舔小虎牙，又要冲上去。薛定谔赶忙说： 你们不许在我的地盘打架，出去出去。 格雷亚深沉的目光在红桃王后的身上停留了一会儿，接着他转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两人十分淡定地与他对视。格雷亚笑道：我可没有怕他，如果他真的能打死我，我就不会去偷那朵月亮花。红桃王后挥挥拳头，示意格雷亚小心说话。格雷亚看着这一幕，良久，他从喉咙里发出一道笑声，下一秒，他转身就走。谁也没想到马戏团团长会这么果断地转身跑人，连红桃王后都没预料到。等到他反应过来，小萝莉气得满脸涨红，怒吼着：臭小偷格雷亚，你给我站住！一边将金色糖果放到自己的小口袋里，一边怒气冲冲地追了上去。两道身影从平台上一跃而下，在高耸的黑色钢铁大树上跳跃奔跑，几下他们便消失在红铜色的月光里，离开众人视线。薛定谔还在哀嚎自己倒霉被拆的钢铁堡垒，不断咒骂那两个打架的变态。另一边，当格雷亚和红桃王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众人的视野后，两个女玩家仿佛没了力气，瘫软在了地上，大口的喘气舒缓压力。唐默闭上眼睛，他捏了捏手指，连格雷亚都没发现，在他离开之前，唐默的手指一直在微微颤抖着。唐默不敢赌，黑塔的无限非概率怀表能忽略任何概率极低的小事件的概率，将他的概率改成 50%。 比如说唐默是个女人，这件事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，但是只要无限非概率怀表起到作用，这件事的可能性就变成了 50%。 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事，没有零概率事件，也没有百分概率事件，所以这个怀表的作用相当恐怖，只是它很难触发，拥有自主性，并不完全受唐默控制，而且触发后也不是百分百奏效，只有 50% 概率。万一唐默这次触发的是另外那 50%， 红桃王后的到来和无限非概率怀表没有关系，他也不会帮助玩家摆脱格雷亚。那唐默和傅文铎需要做的就是拼尽全力离开这场攻塔游戏。所幸无限非概率怀表这次真的奏效了。格雷亚与玩家们交手不多，可是绝对强大的实力令所有玩家在他的面前宛若毫无防御的婴儿，受伤也极为惨重。李妙妙躺在地上重重的喘气，腹部的伤口狰狞而恐怖。唐默拿着矿泉水浇在傅文铎的手臂上，那个可怕的血洞愈合速度极慢。唐默耐心地清洗伤口，他一个抬头，视线与傅文铎对上。唐默微微一愣，关心地说：疼？傅文铎嘴角翘起，摇了摇头：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唐默说：李妙妙把严重的伤都转移到他身上，其他伤不是大事。傅文铎这时才回答：不疼。可是唐默看到伤口处那泛白的肉，嘴唇抿了抿，动作更轻了点。你要是疼就说。傅文铎轻声说：好。这种疼痛对傅文铎来说也并不简单，他以前就受过很多伤，对痛觉的忍耐度肯定比唐默好。然而马戏团团长造成的伤比正常的伤疼上百倍，唐默动作再轻，如同钻心的痛苦也顺着神经爬上大脑，令傅文铎浑身汗毛都竖起。但是他不想让唐默太担心。你胸口的伤怎么样了？格雷亚的短杖刺穿傅文铎的手臂后也刺入了唐默的胸口。唐默说：只是皮外伤。红铜色的月光下，两个大男人一个低头清洗伤口，看着可怕的伤势眉头越来越皱，另一个则也低头看着这个帮自己清洗伤口的青年，目光深沉平静。赵小飞帮李妙妙处理伤口到一半，不小心抬头看到这一幕，他稍稍愣了会儿，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： 难怪这两个高级玩家会组队，他们是这种关系啊。 处理完伤口，唐默找到薛定谔，小黑猫趴在中年管家的头顶哭唧唧的抽泣： 我的钢铁堡垒又被人打坏了，又坏了。 忽然觉察到人类的接近，小黑猫刷地抬起头，湿润的碧绿色大眼睛看向唐默，确定来人没有危险后，小黑猫委屈地眨眨眼睛，继续干嚎： 我的钢铁堡垒。 唐默淡淡地说：我们通关游戏了，奖励是什么？小黑猫身体僵住，过了片刻，它惊讶地说： 你居然找我只是为了奖励，没想安慰我。 唐默挑挑眉，反问：安慰你？干什么要安慰你？地底人杂志上不是说人类最喜欢猫了吗？为什么这些人类看到它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？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再次怀疑起了自己的情报网，虽然不情愿极了，可薛定谔还是得服从黑塔的游戏规则。他坐直身体： 你们找到我，通关了我的捉迷藏游戏，按照黑塔的游戏规则，你们每个人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，只要在我的能力允许范围内，我就不可以拒绝。 众人双眼一亮，唐默思考半晌，抬起头，语气肯定：我想要那只假的真理时钟。薛定谔猛地愣住，两个女玩家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，只有傅文铎了然地笑了一声。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薛定谔哼了一声： 哼，不行。喂，你这个贪婪无耻的臭人类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我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当然可以做出100只、1000只那种烂钟，但是我不能给你，你自己问问黑塔，他允不允许你拥有这种东西。 清脆的铜声适时响起： 叮咚，友情提示，请玩家选择符合自身攻塔层数的适当奖励。 言下之意是，你才黑塔4层就想拥有真理时钟，真是想得美。唐默有些遗憾，他再想了想，从腰间把那把破破烂烂的粉色小阳伞取了下来， 递到小黑猫的面前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是黑塔世界著名的发明家，这是狼外婆的粉色小阳伞，你应该认识。薛定谔撇撇嘴， 哼，狼外婆有100把这种没用的破伞。 唐默双眼眯起，果然精良品质的道具小阳伞在薛定谔的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唐默冷静地说，我想请你修补它，改良它，尽你最大的可能，在黑塔允许的范围内把它修补成更好的武器。薛定谔缓缓地张大嘴，唐默的身后赵小飞也一脸惊奇， 还可以这样？ 答案是当然可以。薛定谔怒吼道， 你这个人类怎么能这么臭不要脸。 薛定谔一边咒骂唐默，一边收下了小阳伞。赵小飞此时也走了过来，他谨慎地看了一眼唐默，唐默淡定地走回傅文铎身边，没兴趣听他的奖励要求。赵小飞俯身到小黑猫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，小黑猫虽然很生气，却比面对唐默时的表情好了点，显然赵小飞的要求比唐默简单些。然后是李妙妙，李妙妙想也没想直接开口， 你是黑塔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？ 薛定谔扬起下巴， 最伟大没有之一，我就是尊敬的薛定谔阁下。 你能复活一个人吗？ 薛定谔一下子呆住，小黑猫张大嘴，李妙妙面无表情地说， 我想复活一个人类，以你的能力能不能做到？ 你们这些人类是不是有毛病，居然问这种没用的问题，我干嘛要去研究怎么复活你们人类啊？而且你问问黑塔，就算我做得到，以你通关黑塔3层的水平，他允不允许我给你做这件事情？不过嘛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，杀死某个人，你就可以复活任意一名在黑塔游戏里死亡的人类哦。 李妙妙当然知道，杀死时间排行榜的第一名就可以复活一个玩家，但是那个玩家必须是死在黑塔游戏里。李妙妙咬咬牙，只能选择另一个奖励。最后轮到傅文铎，傅文铎神色平静，我想问真理时钟一个问题。薛定谔惊讶地说， 你们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类。 话虽如此，小黑猫却一巴掌拍在中年管家的脑袋上，中年管家刷地站起来，走进钢铁废墟，砰砰砰地找了半天，从垃圾堆里找出一只遍体鳞伤的蓝色时钟，把它拖到众人面前。薛定谔没好气地说， 有什么问题赶紧问，虽然他回答的话肯定是正确的，但是别怪我伟大的薛定谔阁下没提醒你们，黑塔不允许的问题他是不会回答的。 傅文铎走上前，看着这只破破烂烂的蓝色时钟，真理时钟那沉稳的女声此时显得有些疲惫， 人类，既然薛定谔阁下这么要求了，你问吧，只要我回答的都一定是正确的。 真理时钟本以为傅文铎会思考一会儿，没想到这个人类定定地看着他，毫不犹豫地问道， 我的问题是，我的异能具体是什么？ 真理时钟瞬间沉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